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七章巴西达的秘密第五十五集。 巴沙的夫人，女士， 他问道，声音微微颤抖。 这是谁？ 巴西达站在屋子中央，看着赫敏帮他生火。 巴沙特女士， 哈利又叫了一声，捧着相框走过去，壁炉中腾起火焰。巴西达听到他的声音，抬起头，魂气在他胸口跳得更快了。 这个人是谁？ 哈利问他，把照片递上前去。他严肃地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抬头望着哈利。 您知道这是谁吗？ 哈利又问，声音比平时缓慢响亮得多。 这个人，您认识他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 巴西达表情茫然，哈利感到十分沮丧。丽塔斯基特是怎样打开巴西达的记忆的呢？ 这个人是谁？ 他再次大声问道。 哈利，你在干嘛？ 赫敏问。 这张照片，赫敏，是那个小偷，格里戈维奇家的小偷，请告诉我们。 他对巴西达说。 这个人是谁？ 巴西达只是木然地盯着他。 您为什么叫我们到这儿来，巴沙特夫人，女士？ 赫敏问道，也提高了嗓门。 您想告诉我们什么吗？ 巴西达好像没听见赫敏说话，蹒跚地朝哈利走了几步，头微微一摆，望着外面的过道。 你想要我们出去？ 哈利问。巴西达重复着那个动作，指指哈利，再指指自己，然后指着天花板。 哦，好的，赫敏，我想他是要我跟他上楼。 好吧， 赫敏说。 我们走。 但是赫敏刚一动，巴西达就出乎意料地使劲摇头，又指指哈利，指指自己。 他想要我一个人跟他去。 为什么？ 赫敏问，声音尖锐清晰，回荡在烛光摇曳的房间里。老太太听到这么响的声音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也许邓布利多叫他把宝剑交给我，只能给我。 你真的认为他知道你是谁吗？ 是的， 哈利说，低头凝视着那双盯着他的浑浊的眼睛。 我想他知道。 好吧，但要快点，哈利。 带路吧。 哈利对巴西达说。他似乎听懂了，蹒跚地绕过哈利朝门口走去。哈利回头安慰地朝赫敏笑了一下，但不知道他看到没有。赫敏抱着手臂站在烛光中的脏屋子里，望着书架。赫敏和巴西达都没看见。哈利走出房间时，把那个不知名小偷的银相框塞进了外衣里面。楼梯又陡又窄，哈利几乎想用手顶住臃肿的巴西达的后背，以防他朝后倒下来压到自己。这看上去太有可能了。他有点呼哧带喘，慢慢地爬到了楼梯顶上，马上向右一转，把哈利带进了一间低矮的卧室。里面漆黑一片，气味很难闻。哈利刚模糊地看出床下凸出来一只尿壶，巴西达就关上了门，连那一点点视觉也被黑暗吞没了。 有光闪烁， 哈利说，魔杖点亮了。他吓了一跳，在那几秒钟的黑暗中，巴西达已经走到他身边，他都没有听见。 你是伯特？ 巴西达悄声问。 是的， 他缓缓地庄严地点了点头。哈利感到魂气在急速跳动，比他自己的心跳还快，那是一种不舒服的令人焦躁的感觉。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？ 哈利问，但巴西达似乎被他帐间的亮光分了神。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？ 他再问。巴西达闭上眼睛，几件事情同时发生了。哈利的伤疤针扎一般的痛， 魂器颤动着，连他胸前的毛衣都跟着动了起来。黑暗腐臭的房间暂时消失，他感到一阵欣喜，用高亢冷酷的声音说： 看住他。 哈利在原地摇晃了一下，黑暗腐臭的房间似乎又围在了他身边。他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。 你有东西要给我吗？ 他第三次问道，声音响多了。 这边。 巴西达指着角落里小声说。哈利举起魔杖，依稀看见拉着窗帘的窗子底下有一张乱糟糟的梳妆台。这次巴西达没有领他过去。哈利举着魔杖，侧身移到他和没整理的床铺之间。他不想让目光离开他。 这是什么？ 他问，一边移到梳妆台边，那上面堆得高高的，看着和闻着都像是脏衣服。 那 巴西达指着那乱糟糟的一堆说。就在他移开目光，在那堆东西里搜寻一把剑柄和一颗红宝石的一刹那，巴西达古怪地动了动。他从眼角的余光看到了，惊恐地转过身来，吓得浑身瘫软。他看到那衰老的身躯倒了下去，一条大蛇从原来是他脖子的地方喷射出来。他举起魔杖时，大蛇发起了袭击，在他前臂上猛咬一口，魔杖打着跟头飞向天花板，荧光令他眩晕地在四壁旋转着熄灭了。紧接着蛇尾在他腹部重重一扫，激得他透不过气，他向后倒在梳妆台上，摔进臭烘烘的脏衣服堆里。他往旁边一滚，勉强躲过了扫来的蛇尾，蛇尾啪地打在桌上他一秒钟前所在的位置。哈利滚落在地上，碎玻璃溅了一身，听到楼下赫敏在叫 哈利。 他肺里吸不进足够的空气来回答，冷不防一个沉重而光滑的东西又将他撞倒在地。他感到蛇从身上划过，强大有力。他喘息着，被压在地上。那声音低低地说： 看住你，看住你。 魔杖，魔杖飞来， 可是不起作用。他需要用双手把缠到他身上的大蛇推开，他正挤出他肺里的空气，把魂气紧紧压进他的胸膛，如同一个搏动的冰圈，离他自己狂跳的心脏只有几寸。他的大脑中顿时涌现出一片白色的冷光，所有思维都变成了空白，他的呼吸被淹没了，远处的脚步声，一切都消失了。一颗金属的心脏在他的胸腔外撞击，此刻他在飞，心中带着胜利的喜悦，不需要飞天扫帚和夜骑。哈利突然在一股酸腐味的黑暗中醒来，纳吉尼已经把他松开，他急忙爬起来，看到大蛇的轮廓映在楼梯口的微光中，他发起了袭击。赫敏尖叫着往旁边一躲，他的咒语打偏了，把挂着窗帘的窗户击得粉碎，冰冷的空气灌入房中。哈利又闪身躲避阵雨般的碎玻璃，脚踩到了一根铅笔似的东西，他的魔杖。他弯腰把魔杖捡了起来，但现在大蛇充满了整个房间，不住抽打着尾巴。赫敏不见了。哈利一瞬间想到了最坏的情况，但突然砰的一声，红光一闪，大蛇飞到空中，重重地撞在哈利的脸上。一圈一圈沉重的蛇身升向天花板，哈利举起魔杖，但这时伤疤灼痛得更厉害了，好多年都没有这么痛过。 他来了，赫敏，他来了。 当哈利大叫时，大蛇落了下来，疯狂地发出嘶嘶声，一片混乱。他打翻了墙上的架子，破碎的瓷器四处乱飞，哈利从床上跳过去，抓住了他知道是赫敏的那个黑影。赫敏痛得尖叫，被哈利拉回到床这边。大蛇又立了起来，但哈利知道 比蛇更可怕的就要来了，也许已经在大门口。他的伤疤痛得脑袋像要裂开。大蛇猛扑过来，哈利拉着赫敏一个箭步冲出去。在他袭来时，赫敏尖叫一声， 霹雳爆炸， 他的咒语绕着屋子疾飞，炸毁了穿衣镜，在地面和天花板之间蹦跳着朝他们反弹回来。哈利感到咒语的热气烫伤了他的手背，他不顾碎玻璃扎破了面颊，拉着赫敏从床边跃到梳妆台前，直接从打破的窗户跳入虚空。赫敏的尖叫在夜幕中回响，两人在半空中旋转。这时哈利的伤疤炸裂了，他是伏地魔，疾步奔过臭烘烘的卧室，细长苍白的手指抓着窗台，他看到那个秃顶男人和小女人旋转着消失。他狂怒地高喊，他的喊声与那女孩的混在一起，回荡在黑暗的花园中，盖过了教堂传来的圣诞节钟声。他的喊声是哈利的喊声，他的痛苦是哈利的痛苦，竟然会发生在这儿，在已经发生过一次的地方。这儿能看到那所房子，他曾在那里尝到了死亡的滋味。死亡，那痛苦如此可怕，从自己的身体中撕裂出来。可是如果他没有身体，为什么头会痛得这么厉害？如果他死了，为什么还会觉得不堪忍受？痛苦不是会随死亡而消失吗？难道没有？夜晚潮湿多风，两个打扮成南瓜的小孩摇摇摆摆走过广场。商店橱窗上爬满了纸蜘蛛，都是些俗气的麻瓜饰品，装点出一个他们并不相信的世界。他飘然而行，怀着他在这种场合总是油然而生的那种目的感、权力感和正确感。不是愤怒，愤怒是那些比他软弱的灵魂才有的，而是胜利。是的，他一直等着这一刻，盼着这一刻。 花真的很漂亮，先生。 一个小男孩跑过来，朝斗篷兜帽下一看，笑容迟疑起来，恐惧笼罩了涂着油彩的面孔。那孩子转身跑开，袍子下他的手抓住了魔杖，只要稍稍一动，那孩子就再也跑不到妈妈那儿了。但是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他走在一条新的、更加昏暗的街道上，目的地终于出现在眼前，赤胆中心咒已经破了，但他们还不知道，他发出的声音比路面上滑动的枯叶还轻。他悄悄走到黑乎乎的树篱前，向里面望去。他们没有拉上窗帘，他清楚地看到，他们正在小小的客厅里。高个子戴眼镜的黑发男子在用魔杖喷出一股股彩色的烟雾，豆娜穿蓝睡衣的黑发小男孩开心，孩子咯咯地笑着去抓烟雾，捏在小拳头里。一扇门开了，母亲走进来，说着她听不见的话。她那深红色的长发垂在脸旁，父亲把儿子抱起来交给母亲，然后把魔杖扔到沙发上，伸了个懒腰，打着哈欠。大门轻轻一响，被他推开了，但詹姆·波特没有听到。苍白的手从斗篷下抽出魔杖，指着房门，门砰然打开。他跨过门槛时，詹姆冲进门厅，真轻松，太轻松了。詹姆甚至没有捡起魔杖。 莉莉，带着哈利快走，是他，快走，跑，我来挡住他。 挡住他，手中都没有魔杖，他哈哈大笑，然后施出魔咒。 哈瓦达索命！